朝鲜作家同盟中央委员会的诗人集体推出200多篇诗作，来积极鼓舞全体军民在忠诚的200天战斗中建立英雄功勋。